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浩杰、冯志正。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日咧就发生两件事啦，第一就系总统拜登咧公开咧非常之明确说明，台湾同埋阿富汗不能类比。 嗯， 一旦咧台湾遭到入侵，美国会有明确反应啊，此其一。 嗯， 第二就系同香港更加贴身，就系呢个甚嚣尘上，系由呢个人大常委会通过。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的反制裁法，突然呢就今日呢在这个中国的人大常委会议呢就宣布呢押后，或者呢 暂不表决， 甚至呢有收回呢不搞的可能迹象。这个呢就非常之罕有，因为呢人大常委是最高啊所谓的权力机关呢啊名义上。咁样呢出意反意呢讲咗话要做呢，突然间又起码是一个叫做缩窄呢，这个呢十分之不寻常。尤其是反制裁法已经得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全力支持。 嗯， 你要全力支持啊。全力支持啊。咁有咩问题呢？香港又拉晒啦，嗰啲反对派又拉晒，冇人反对，我哋身为商台梗係支持啦。 咁又你又放心，因为今日 林郑支持嘅，我哋一定支持㗎嘛。国家话要做嘅，我哋梗係要维护国家利益。咁突然间喂，即点呢 即林郑佢係即反制裁法又支持，上附件三又支持，而家佢收回咗吓，唔再表决嘅时候，佢都出咗个声明系又支持。 哦，即系人哋话反制裁，佢当然支持，我系佢，我都支持，佢系受害人。 系啊， 咁啊由人大常委去将佢纳入附件三，佢又支持。 佢又支持。咁啊喺今日呢个香港时间啊下昼一点嘅十二分咧，其实政府回应传媒查询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事宜嘅时候咧，佢都系讲，即使佢收回，佢都支持。咁你睇我哋阿太， 咁啊你咩立场咧？如果系咁， 立场咪就全力支持咯。几好啊！呢个系一个香港政府而家最好嘅立场啊嘛，咁就即系，所以无论你做又支持，收回 呢、這个呢、這个咁样嘅呢种咁嘅阴阳表态咧，我觉得系非常之严重嘅事。 嗯，点解咧？ 因为你系特首嚟嘅，你呢个对呢个事你已经表态咗个立场咧，你不能够随住上边有啲咩变卦，跟住你又跟住变。 但系如果咁样做， 喂，尤其你个特首咧系要维护香港嘅利益，因为一国两制。 嗯 ，OK， 嗯， 系嘛？到底呢个反制裁法系体现咗一国定系体现咗两制？ 嗯， 喂，如果你未搞清楚，完全咧，如果唔知道，咁你当初支持啲乜嘢咧又？ 嗯， 唔系你支持佢列入基本法，列入呢个附件三，然后本地立法你又支持，而家人哋上边主动话唔做啦，咁你又支持， 系， 哇喂，咁啊好得人惊噶噃， 系，同埋讲真咧， 咁我想请问你清零啊，而家你支持啊嘛， 嗯， 将来如果喺上边话暂时各自清零，出于种种嘅原因。包括你昨天冯志正所讲的难言之隐，即是说你指出那些科兴和国药没什么效力， 于是上边没什么效力， 上边可能又转态了，那时候就说与疫情这个共存，不要忘记啊，上边这个与疫情共存是有人啊， 是 非常之支持的， 但是最后就变成是汉奸啦，又投降主义啦， 现在就是，现在因为我们再讨论啊， 嗯， 咁嗰陣時啊，你個特區政府又跟住啊，係咪係咪會又跟住變啊？定係呢個係假設性嘅問題？ 係 咁誒，嗰個假設性問題唔得，佢呢個咁點咧？ 嗯， 而家个问题呢最大唔单止呢就是佢 A 又支持 ,B 又支持赞成又支持反对又支持。最大问题喺边呢就是今次是中央政府摆明系放弃咗林郑㗎嘛。即唔系话佢个职位喎系放弃咗林太自己个人利益㗎嘛。因为成个制裁法最大受伤害嘅梗系唔单止我哋香港社会啦。林太系因为呢一个制裁行为而搞到出唔到呢个粮啦。分分钟美国本身有啲好多保险嘅你知好多保险都系美资公司可能又要断埋份保险啦，咁而家竟然喺呢个反制裁法，希望政府有啲工具出嚟，吓俾翻我哋啲保险公司、银行，俾翻个户口林太。林太今时今日，即系突然间又俾中央放弃咗嗰下，我觉得有啲可能佢自己心入边都有啲唔开心嘅，即系，但系系咪应该表达翻出嚟，同大家讲翻？ 唔系，到底喺香港立法，实行呢个反制裁系一件好事定系坏事？我都想问。 系 对香港有利定系有害？ 嗯， 因为头先嘅新闻就大陆居然有啲学者，就已经公开讲啦。如果你在香港整呢个反制裁法，系会更加进一步影响包括美国在内嘅外资对香港嘅信心。亦即系有可能会削弱香港呢个国际金融城市嘅地位。 系 大陆嘅学者讲，可能上边高层有某啲人咧。就接納了這些學者或者有關部門包括金融外貿部門的這些識嘢的人的意見。 但不要不單止說是有不同學者有不同意見，講返同一個學者都有不同意見的。譬如說田飛龍在6月的時候就說我們對於反制裁法咧係有必要嘅，因為我哋而家香港政府咧係冇呢個工具， 有必要就行啦。 但係田飛龍今日又同大家講：，體諒到咧香港好多公司同美國都有好多貿易嘅關係，咁就唔能夠闖闊去諗呢個問題。 田飛龍講， 同樣地都係田飛龍 講。咁乜嘢轉態啦？ 係點解要轉態呢？但係你諗下， 咁如果反制裁法係咁，我想請問國安法都係一樣，人大常委咧係通過由上邊制定。 系， 咁会唔会亦都系雷同呢？ 即系点啊？即系突然间有一日话，立咗23条啦，不过而家国安法嘅历史任务已经完结，突然间国安法就冇必要咁样啦？ 唔系，我唔知啊，我提问啫。 我都唔知啊，田飞龙又好，政府又好，佢啲意见可以一时一样，我都好难估计。不过但系无论点都好咧，今次嗰个收回嗰个嘅讨论咧，系非常之非常之突然嘅。咁啊，大家头先讲嗰种突然嘅程度去到边度咧？就系早两日香港政府先至发信， 香港特区政府， 特区政府发信要求香即系中央去考虑呢个嘅反修例，呢个系反制裁法。咁甚至乎咧，有好多讨论底下，我哋都知啦。商务局啦，同埋我哋见到陈茂波同商界讨论紧呢个反制裁法嘅内容细节，但系去到早两日咧，系突然停咗个讨论，认为已经冇再有其他讨论嘅空间，所以唔需要再倾。大家都认为系势在必行，甚至乎摆上人大常委嘅 agenda。虽然按住道理咧，佢哋系有机会，亦都有权力咧去收翻是但一项议程嘅，呢个系人大委员长嘅权力嚟嘅。但系咁多年嚟系好。少发生呢件事，而且个 agenda 都摆咗上去，大家 expect 系会通过噶啦嘛。但系突然间就喺一日之内收翻咧，其实呢一个咁样嘅事件咧，先至值得关注。究竟系边一方面发功？究竟点样去考虑？ 当然唔会系下边呢班人发功啦，咩财政司司长、特首啊、律政司啊，佢哋唔会有呢个胆嘅。 系点解啊？香港法律 唔系我点解？我谂唔需要解噶啦，系佢哋唔会有呢个胆。OK， 如果我以我去估，一定系上边一啲咧，好知道最后现实底线利益嘅人系咁样讲。 嗯， 系咪？上下边你咁讲，上边咧学你话斋，你头先话，中央放弃咗林郑。咁唔通林郑而家话 no 啊？我哋唔好搞呢个反制裁法。上边既然放弃咗，会听咩？如果我系林郑，我都感觉到你放弃我，我讲乜你都唔会听，或者我唔敢讲，我就唔会讲啦。系嘛？逻辑推演嚟咁呢样嘢。 系啊， 系咪？ 咁但系而家佢真系调翻转，之前系讲到吓香港冇咗呢个工具嘅话， 咁咪好老土喎、咁样。 我哋系 而家冇咗工具，我哋惨香港惨遭啊！呢个美帝列强啊， 是欺凌同鱼弱鱼肉㗎喎。 唉，咁我哋甚至乎啊，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 喂，呢条戏点吞得落啊又。 你仲要调返转喎，个制裁唔係一下子就完㗎喎。你諗下美国连续嘅制裁几次，由一开始。 你今日够嚣张啦，阿拜登，我头先讲啊，所以呢单嘢。 係啊。 竟然啊係赤裸裸咁样呢就话。台湾被入侵，美国又明确反应喎。喂，已经踩到上嚟眼眉嘅咯喎。 系，同埋 咁呢个时候系咪应该更加整一个辣加辣版嘅反制裁法呢？ 系， 应该系咁噶嘛。 同埋我点解要为将来打算噶嘛？因为你谂下，而家我哋咧等下美国嘅制裁咧，唔系一波就完结噶。佢每次香港去制裁任何人、拘捕任何人、用国安法去拉任何人嘅时候咧， 佢都有嘢出噶。 佢都会慢慢喺制裁嘅名单加深噶。我哋由原本特首、司长、国安处职员，而家就变到连呢个中联办嘅职员啦、主任、副主任都被人制裁。 系，咁喺呢个时候。你不整个反制裁法来到呢要美国收手呢我怕会更多无辜的、中央政府和香港的高官呢是受到美国的进一步的欺凌、 是咯同埋。 咁亦呢连带佢哋个仔女咯係咪 唔止係佢哋进一步受到欺凌因为你令到我哋成个部署都唔同咗㗎嘛。而家我哋国安法哎呀终于有证据呢去捉咗好多唔同嘅人出嚟啦。 咁你一鼓作气㗎嘛係咪 係啦慢慢我哋就会开始唔同嘅审理案件连梁振英先生都同佢讲话哎呀今次我知道某传媒大老板呢一定啊会身受其辱㗎啦因为可以真係揾到证据出嚟啦。喂我哋咁多部署出到嚟嘅时候难到中央政府今次放弃晒我哋各级中联办、港澳办同埋香港政府官员，咁唔系好好、啊、喎， 唔得嘅， 系啊，所以我 因为呢样嘢咧，即系尤其今日，你凡系一个有血性嘅中国人睇到拜登总统咁讲咧， 系 都好难唔会热血沸腾嘅，因为呢种咁嘅赤裸裸咁样，已经系宣战嘅啦，已经 系 几乎几乎， 同埋系呢种嘅欺凌， 咁呢个时候你同一日更加要将呢个反制裁法加辣嚟到狠狠回击噶嘛。你觉得啱唔啱？ 啱啊！好多时候喺中美关系底下咧，好多中国嘅学者都话：，哎呀，美国揸住咗好多财金嘅工具，将呢个财政政策或者金融政策武器化，竟然我哋冇办法挡，咁样系唔啱嘅。 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今日仲有一件事咧，就係、是、有一啲立法會嘅建制派議員咧，就質疑香港特區政府啊所講就特惠批准啊呢個荷里活天后級女明星 Nicole Kidman 嚟香港拍戲，唔需要隔離。咁啊，尼高傑曼 Nicole Kidman 12號已經到咗，兩日之後咧就被呢個野生呢個捕獲咧。就喺中環一帶咧就購物，咁於是咧就引起質疑咧，就話係咪咧呢啲西方嘅國際級嘅明星有特權？ 係 啊，咁到底係咩原因？咁特區政府係引用啊條例啊，係咪第599？ 總之係佢嗰個嘅 第唔知係咪 D 定係邊個條款？ 就 係話咧經濟事務局咧係有權。是去豁免一些外国的 VIP 人物来到香港不受这个隔离的限制。只要呢譬如说这他的电影 Nicole Kidman 这些电影如果来香港拍摄呢是会符合根据法例香港长远的经济利益。这个呢就当然有一些的建制派就唔係好滿意啦就繼續質疑啦。 係同埋你 佢拍套戲正如阿田北辰講人哋呢套戲都未上你點知佢票房呀係狂收定係票房撲街呢如果票房撲咗呀咁邊世界上有幾多觀眾注意到你香港呢啲外景呢 同埋知唔知道呢就喺尼科傑曼呢同一日嚟到嘅時候呢就有另一個人呢啱啱好隔離就離開咗。嗰、那個係邊個呢就係、是、HSBC 香港嘅 CEO。佢喺外國返嚟就係接受完21日隔離。 應該呀。 係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問啦如果對於香港長遠利益又好好甚至乎呢、這個連呢個經貿局可以俾到一個特權佢唔使隔離嘅時候點解唔 系我哋 HSBC 汇丰。 咁咪即系话个经贸局嘅判断就系你个 HSBC 香港呢个 CEO 系废噶咯？你翻唔翻工啊？ 系唔重要嘅， 都唔重要啦。 最紧要嚟 嗰结论嚟。二十一，但系 Cookie 咪唔同啊！我琴日强调佢系一个白人啊。 咁个哋 HSBC 嘅 CEO 都系 澳洲人啦、啊，嗰个系咪 佢都系英国人嚟噶嘛？ 系咩？咁样啊，咁样诶、似乎有可能有啲问题。 做乜虾我哋银行业咧？ 我以为系黄口黄面嗰啲本地买办啊嘛，郑海泉啊、柯清辉嗰啲啊嘛。 唉，唔系啊， 一早本地化啦。唔系啊， 唔系啊， 唔系我头先嗰句收回啊。OK， 但可能真系有呢个冤枉吓。 系啊，但系你谂下， 咁有啲人话喂 ，Nicole Kidman 系咪一个？一个重要人物呢， 嗯， 是。咁呢个世界系咪有高级与低级之分 呢？嗯， 当然系啦。你要逼人讲嘅当然系逼人。喂，当然系啦。 你从条法例个讲法呢就已经 喂，你大陆喺边度火新疆火灾咗句名言，嗰啲学生有几百个喺度都系让领导先走啦。 唉， 系咪一国两制，一国高于两制。既然上面都有让领导先走，香港点解唔可以让 Nicole Kidman 先出嚟先？ 系，同埋条咁样嘅法例都定明咗一样嘢，就系、是、有部分人系可以因为经济原因豁免嘅。咁呢个法例本身就容许咗有啲人有经济需要 嘅。因为 Nicole Kidman 拍咗套戏，你话第一佢以往嘅电影咧系好少票房咧系扑嘅。 嗯。 啊，多数咧都系 一两套都唔， 多数咧都系非常之旺场。如果唔系，佢唔会天后。OK， 嗯 啊，第二就系、是、香港咧，而家已经咧系逐步惨遭西方文明世界系遗弃。 嗯， 包括咧系惨遭呢个美国前总统 Donald Trump 喺白宫公开宣布，美国已经将你香港当做一国一制。 嗯。 同埋咧，將會咧，有好多咧敏感嘅技術咧， 係唔送嚟香港， 唔會俾你香港。咁咧，英文有一句咧就 beggars can be no choosers，、嗯、即係話乞衣咧係冇權去奄尖選擇嘅。咁啫，呢個係我講譯英文啊。beggars can be no choosers。咁你而家呢個處境咧，就特區政府呢個行為係非常之 honest。 嗯。 啊、就是体现了这句英文成语里面的真理，所以我非常支持，我支持林郑特区政府呢是给人 Nicole Kidman 出关，因为呢他这套电影呢如果在香港有香港的街景啦，有香港的海港啦，有个夜景啦，再在 Netflix 啊或者哪里一上呢，是会令香港的形象经过 Nicole Kidman 这个白种金发的天后巨星同框出现一加持呢， 是会令到香港对全世界的 perception 是会升级的。 不过你这样说有个啱， 我不讲政治、啊、 因为 我只是讲 market， 我只是讲 市场。为什么有个都很重要的效果呢，就是你发觉在上个礼拜啊，不是直头今个礼拜一份文件出了、啊、香港政府在上一年是批了4,000万港元出来给了一间公关公司叫 Consortium， 是、啊、 就是做香港国际形象。 没错，现在 Nicole Kidman 这个国际天后级巨星来不收你钱。 是啊，悭翻四千万。 还有他在中环购物、啊 嗯， 系咪？佢扣完物，佢个群组 send 出去。 嗯， 你后边嗰啲中环嘅嗰啲名店出埋去，佢咪同你宣传紧国际城市咯。 系， 你仲想点啊？你跪佢啊，都要跪佢出关啊，系同你周围帮衬饮食同埋购物啦，系嘛、 嗯？ 所以绝对啱呢个决定咧，我哋一定支持，是其是，非其非。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冯之正。 咁啊，今日咧就系农历7月13、7月14盂兰节。 嗯。 咁如果 Nicole Kidman 系可以咧喺西营盘啊嗰啲第三街高街噶啦吓，遇到萧衣子，咁然后咧佢叫个助手同影张相。 嗯、 然后 send 去澳洲，同埋 send 俾荷里活嗰啲经理，叫佢 send 去俾群组。咁你话对香港嘅经济你有害定系有弊？ 哎呀，梗系有好处啦！我哋香港盂兰节啊，同埋盂兰盛会，其实系一个世界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噶。即系 咁，你讲翻你头先个汇丰个 CEO 啦， 系 佢有呢啲 fans 咩？ 佢不過是匯豐的一個高層啫。 嚇、 啊，係。我喺你頭先講，無論是白人定黃人、都是一個傀儡嚟嘅，有匯豐七成嘅嗰、個市場喺大陸噶嘛，所以俾我都放夠膽啊， 係放 Nicole Kidman， 然後拉咗呢、這個 七七七七啊，廿一日啦，啱唔啱啊？係。21日又是777，你又几邪？邪唔邪啊？你话 邪？ 香港嘅命运系咪由嗰日投票开始注定？7+7=14，14+7 就21日啦。 而家就系要十，依家就系要21日。 唉，你咁样讲完之后， 所以 Nicole Kidman 点解唔可以出嚟？我真系唔明白。特事特办啊嘛，梁振英都讲过啦。系咪啊？点解一本通书睇到老呢？系咪？何况有香港咁多影迷。所以我哋真系要同阿 Nicole Kidman 打气啊！话唔定佢而家喺度搭紧的士咧，的士佬喺度咧听紧我哋光明顶，由佢即系个 name Nicole Kidman 咧吓、啊，就 keep popping up 啊！不如同佢讲 Hi Nicole，Yes， well in case you are on a Hong Kong taxi， you must be surprised that your name keeps coming up。Oh yes， we Hong Kong people love you。Well, just because you may have a bit of a quarantine issue, right? But we Hong Kong people support you to be free. Why? Because the two breeds of creatures we know, we love from Australia, are Australian lobsters and Australian film stars like you and your friend Kate Blanchett.使唔使翻譯？唉、哎，你譯 啦， 唔係譯啊！ 唉、哎，最緊要都係話香港人好支持你 Nicole Kidman。如果但你定點解因為一啲啊無聊嘅事情 ，So keep running around, do more shopping, and we have excellent dim sum, 蝦膠燒賣 ，etc. I mean, I'd advise you to go to Yong Kee tomorrow for your dim sum lunch. One of your fans, Ko Kid, and 你個英文名叫咩 ？Jackie 啊，講完啦。希望佢听到收到咧，听日咧踊跃啊，四围行 ，OK， 去买多啲点心啦。 今晚就系 Ghost Festival， Chinese Ghost Festival tonight。 系 ，so that's why you seeing you know fires around，nothing to do with riots， 系 ，right， 同嗰啲暴动咧，冇关，唔使惊，系不过系鬼节 ，OK， 同埋地下有嘢食冇执， 唉，地下有嘢食切唔嗱，我哋讲咗啦，我哋咪好市民吓， 系啊， 系嘛，系咪我哋而家即系做紧光明顶都喺度。promote 緊香港嘅旅遊經濟利益， 係啊，我哋都冇 堅決支持咧經貿局，同埋林鄭咧係俾一個 special treatment， 俾我哋香港人喜歡睇嘅 Nicole Kidman， 係嘛？ 而且我哋兩個都冇好似啊 consortium 咁樣收咗4000多萬， 冇收錢啊， 非常之抵， 冇收錢，係嘛？ 係咯，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其實香港政府呢一排咧，其實都有一啲咁樣嘅行為行咗出嚟，但係我都要問嗰個問題就係、是、我哋其實而家個國際性點解呢兩日突然間又要暴露出嚟咧？啊，又 Nicole Kidman 我哋又俾佢入嚟啦，跟住然後呢個附件三我又入唔到啦，難道我哋已經面臨個上升軌跡，我哋變翻做一個國際城市，定係？我哋大家中意欣赏我哋咧。 只系 Nicole Kidman 啊！如果我系香港特区政府咧，我而家又跪又拜啊，望一个人嚟香港啊。 边个咧？ 嗰个叫 Hunter Biden 啊，拜登个仔啊！你知啊，拜登个仔啊，全世界周围旅游啊，周围食好嘢啊。 系 咪咧？竞选嘅时候咧，系有一啲相咧。拜登的仔咧，系同啲亞洲國家嘅啲疑似性工作者咧，喺啲酒店套房嗰度咧，又搞嘢又索嘢啊嘛，系咪啊？咁如果阿 Hunter Biden 嚟香港，啊，佢喺文華酒店租一個向海嘅總統房，或者咧對面西九 W 酒店， 系 要夠高啊，然後咧打開個窗簾，然後咧對正香港島嘅夜景。然后阿 Hunter Biden 拖条女上嚟，唔落窗帘，就喺张双人床嗰度咧就搞嘢，然后咧就将全过程啊拍 selfie，搞完咧又好似佢上次咁样疑似喺度索嘢， 然后疑似释出咗呢张相， 就叫嗰个性工作者咧就做一个拱形咁样趴低咧，就喺佢个臀部啊最高峰嗰度咧审一啲疑似啊可卡因嘅物质，然后喺嗰度赤裸裸咁咧去吸，成段片2分鐘拍埋， 然后后面背景是一个维港夜景，然后到拜登中期选举或者竞选连任的时候，这条片自然又会被Trump阵营那里拿到，全世界放晒。哇，整个美国那时睇晒。 即 是 个 reach rate 很高。Hunter Biden， 对他现在是私人身份啦。 嗯。 今次搞嘢好像詹士邦铁金刚到了这个由林郑月娥管治的香港特区。 嗯。 整一条女上来这样，后面哇有个维港。哇，你说个画面靓到真係。啱啱啱。 同埋肯定係全个美国大部分市民都睇到啦。 又好身材又靓，后面个夜景又迷人。 係、嗯。咁然后美国嗰啲方面嘅才子亦都可以慢慢写呢，就係、是、我哋由呢一个嘅水塘街苏斯王嘅历史开始讲起喇。 係咪咁係咪要跪求啊拜登个仔嚟香港啊。 嗯。 咁拜登个仔系咪政治人物我唔理。我而家我系諗promote 香港 tourism 的 marketing 的角度。 嗯。 总之条片要多人睇到 reach 到多。 是。 那大家就知道香港夜景咁靓咯。 嗯。 是吧靓过呢个神户同埋里约热内卢咯。 是。咁亦都嗰个所谓嘅旅游 bubble， 其实究竟爆咗定未爆都冇所谓啦，大家都可以争住嚟。 你俾我啊真係即刻啊叫美国领事馆。 嗯。 搵、啊、喂无论如何叫你大老细个仔呢嚟一堂。我哋喺香港特区政府帮你 book 银文化或者 W 总统套房，但系有一个条件，你搞嘢嘅时候唔好落窗帘。OK， 我哋唔会航拍啊，又咧叫一定要佢自己咧啊对住咧拍一段，然后收埋，我唔使即刻 release。 嗯， 到时到后自然全个美国有朱利安尼或咩都睇到晒。OK， 如果我哋帮你 release 咧，太刻意系嘛？ 是 啱啱 啱。我终于知道而家啲旅游发展局呢嗰啲 business trip 点解成日请啲名人去旅行。 梗 係。原来同你哋諗法係一样嘅。 梗係啦，我哋有桥係咪好有创意先。 係。 係咪 一定值得。 喺我眼中冇到第一喺我哋光明顶係讲理性讲逻辑。 嗯。 係咪 係 唔讲感情唔讲政治。剛才這條橋你純粹由 marketing 的角度你認為是否可行啊之類。 如果 他肯來的話。 如果聽日看 marketing 通常計數就不是計他 message 是什麼那麼簡單。最重要就是計他 reach 到多少人。 沒錯啦。 如果你說是拍到了美國選舉然後甚至乎 reach rate 那麼高那這個一定是最好啦，不用賣報紙即、就是省回紐約時報頭版。 當然是啦。 大家你記不記得2019年。 全世界啊那條片啊到那時啊哇我想77億人口有40億會看到。 是啊 因為他是總統的兒子。 還要是2019年的時候那時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示威者就登了全球登报，最后香港政府是要每一份报纸逐份逐份买回个头版出来登回一个政府的广告，就说、哎、香港依然和平安全，这些广告费我没记错那时候又是洗了成千万、哎、如果你这条桥来到这里就起码最少值一千万， 那到时候 Hunter Biden 这条片宣传第一三样东西，第一香港很自由，第二在香港呢上得 Hunter Biden 的 local 的女呢好正、嗯、OK 当然是黄皮肤的啦 OK 嗯 啊 exotic 啦，第三就是香港的夜景 嗯 无敌是吧 旅游之都啦， 没错啦，对着个夜景搞嘢，你看 Hunter Biden 仲 high OK 真是阴功喎，而家 Hunter Biden 竟然成为咗我哋嘅救生圖 啊。係咪应该啊，即係我呢度冇到任何道德嘅判断，我冇话呢句好定係坏 ,ok 冇。 嗯。 我諗做人呢唔应该有咁多呢啲道德嘅包袱係咪， 係 即係等于你而家话阿富汗啊 ,Biden 咁样切军切得肉酸啦係咪， 嗯。 因为我唔觉得肉酸。 嗯。 最肉酸嘅就係只要有喺你拜登期间撤退有一条入美国人命就唔出选节咧，呢、嗯這个危害美国利益， 嗯， 咁就肉酸啦。 咁系啦，呢 最紧要咧，美国外交人员、美军同埋滞留喺美国嘅记者同埋社工咧，嗰啲咧走晒， 嗯， 走咗之后，佢里边鬼打鬼啊，点样残杀呢？系同美国完全无关。 嗯、 所以如果佢剩翻嗰6000兵，定系再加5000个侨民咧、嗯，如果俾塔利班包围、处决同埋咧。组织咁拜登呢呢、 嗯 這个镬就咩都认、 嗯。 但到目前为止未有一个美国人死亡。 嗯、 所以拜登呢你觉得样衰啫。你觉得啫。但我哋讲实质嘛。 因为我哋琴日前日讲过啦嘛，点都会发生呢啲事噶嘛，但系唔好发生喺你撤出嘅同时啊嘛，系嘛？即系话有个亿万富豪啊，系嘛？佢已经离流啊，离流未断气啊嘛，脑部仲有活动啊嘛，喺养和嗰个贵宾房啊，三四个仔女就喺个床边度咧，讲晒粗口争身家咧，喺俾护士医生面前咁啊肉酸咯，系嘛？但系等个亿万富豪死咗啦， 入土为安之后啦， 签咗死亡证，做埋殡丧、殡葬，呢个火葬埋，入土为安。然后三个月之后，呢班仔女打官司，咁咪咁咪好睇咯，系咪？ 哦， 呢个同美国撤军嘅呢个所谓嘅好睇唔好睇咧，系同一道理。 所以其实好睇唔好睇，除咗你咁样都可以系啊好睇之外，其实我调翻转咁谂，今时今日而家吓中国政府去宣扬阿富汗今次啊道德胜利啦，终于攞翻出嚟，佢都唔系特别好睇嘅啫。因为下一步我哋又谂紧，咁系咪即系我哋以后要供养阿富汗呢？我哋系咪即系呢个阿富汗政权攞咗之后， 供养得起啊？ 哎呀， 咁你嘅一带一路，我都希望有一带一路咧系。殺起成個阿富汗咧，嗰度有好多商機啦，變到有一日好快咧，行行布爾啊推出呢個樓盤啦，尺價咧係超平嘅$500啦，咁等到我哋香港人咧係可以多個選擇啦，唔好買親樓一隻馬拉，因為新加坡一陣又英國曼城， 哦， okay? 我哋今日揀客布爾， 英國曼城哇好多樓盤啊，嚇 係 過兩個禮拜又有啊展銷會啊，係咪客布爾推出？$200一尺， 系逼过亿客布尔， 都基推益下呢个基层啊， 系 系嘛， 系咁啊！但系而家如果真系要供养客布尔，大镬啦， 唔会啊！ 香港啊， 国家有信心养得起有余啊！ 好啦， 广告翻嚟再讲。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冯之贞。 网民好帮手啦，有一位提出咧 Nicole Kidman 嚟到香港使咩坐的士啊？一定有专车啦，所以咧系唔会喺的士司机度听到光明顶，但系专车请嘅司机都系喺香港请嘅。我哋好有信心咧，今晚嗰啲保姆车啊，坐专车嗰啲一定系听个光明顶，所以冇分别嘅呢个，系嘛？ 系因为佢有个旅游气泡，佢唔能够离开去咗公共地方噶嘛，啊、即系而家 Nicole Kidman 嗰、那个。 咁但系佢出去买嘢啊嘛 ，shopping 啊嘛 ，shopping 咪公众地方啊。 咩要报噶 shopping 之前，可能佢报定咗噶啦已经。 哦，咁啊，亦都有网民喺度提醒，哇！如果咁样就真系唔怪得今日咁多事发生啦。香港嘅欧洲商务协会今日向特首林郑月娥发信，严正警告。你特区政府收紧防疫要求是显著倒退，严正要求特府放宽已接种疫苗旅客的隔离安排，以重启国际及本地商业活动。欧洲商务协会强调，指手画脚啦，呢度啦，香港需尽早重开，又形容新隔离措施或令在香港的外国人质疑是否需无限期被困香港。欧洲商务协会这个警告是非常严厉的。而且呢特区政府呢就向来都说香港的内政呢是不容外国势力干涉。那你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当家作主特区政府。那7-7-7-21日隔离绝对是香港特区政府权力范围的事。现在欧洲列强啊，就而家咧忍唔住就警告你。欧洲我哋都知道啦，包括法国啊、德国啊、英国啊呢啲，佢哋好有文化，好含蓄噶。平时咧即系你唔踩到嗰条底线咧，吓、 佢都 有啲人唔衰到贴地咧，佢唔会用一啲赤裸嘅直接嘅语言啊，去教训你。今次忍无可忍。 同埋你用欧洲嚟出嘅呢一封信呢，我哋都相信唔会系唯一一封信嚟嘅。咁唔同商会嘅理解呢， 欧洲商会协会主席呢呢、這个叫葛罗拨，就严正警告香港特府放宽入境检疫不久随之又收紧系重大挫败更系倒退。 更嚴正指出香港特區政府這種所作所為將會威脅香港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哇，這八卦都很認喎。非常認喎，這個直情是侮辱你嘛。是不是今天你配合這封信，現在你即刻嗌救命有人。所以上面有一个这样的决定。 我想又不单止只是这一封信。 哇，我好嬲啊，哇这样搞我恰到。哇，喂大佬，拜登那头呢又说警告不准入侵台湾。这头欧洲配合呢啊就羞辱你特区政府，质疑你做什么21日。 所以其实 为什么你不跟这个病毒共存，为什么你不学新加坡，我哋前几日讲咗啦，系嘛？不过我哋今日当然要支持特区政府咯，系嘛？我哋咁样俾人刮法，如果你就范咧软弱咧，咁到底系欧洲商会管紧香港啊？定系你林郑同埋陈肇始咧？讲清楚啦，系咪啊？ 但阿陶生唔系净系欧洲商会刮噶，欧洲商会第一巴嚟嘅啫嘛。你谂下，通常啲商会做完欧洲就做美国，佢讲金融问题，美国商会都未出声。 唔得，咁样唔得嘅。 仲要佢唔单止刮一巴， 呢个民族尊严嚟嘅呢个。 早三啊，应该一个礼拜到啦，就应该系呃嘅女股神讲到明，就开始放晒所有中概股，中概股大部分上市嘅就喺香港。早一个礼拜，孙正义即系软银嘅老板投资过微信、阿里巴巴嗰啲，又讲到明以后唔会再投资，喺短期内都唔会再投资中国概念股，受害嘅又系香港。佢我哋一巴一巴刮落嚟，我哋呢啲韩国人啊、美国人啊、商会啊，都真系刮得好重。唔通我哋真系唔使理佢？好似唔系咁好、啊。 你呢啲口吻咧，就系叫汉奸。 哎呀， 呢个同上海嗰个张文宏医生完全一样。 是嘅， 系嘛？咁你而家即系想下一步特区政府放弃清零，系咪咁嘅意思？ 唔系，不过即系我哋个经济都好有需要啊！阿孙正义 咩叫个经济需要啊？ 我哋有好多，譬如香港国际城市啦、金融城市啦，我哋有好多中概股喺香港投资啦。近排股市跌咗几日啦，我哋差唔多变咗历史地位啦。 股市跌你唔使担心，有国家有实力咧，系有呢个信心咧。是支持得到香港经济，这个讲了两年啦，国安法立法以来都讲了很多啦，不信你问谭耀宗他们啊，啱唔啱啊？ 都啱。咁所以我哋难道真係而家唔需要再理国际台财团？如果今次欧洲商会出完呢一巴，下次去到美国嘅金融公司讲一句。 嗱，咁特区政府无论点样，我希望佢回应咯，对于呢个欧洲商会咁嘅严重嘅指控，系咪？ 系。咁但系我哋可唔可以选择一下？ 本来我哋前几日都希望，即系话特区政府系咪应该追随啊呢个新加坡，系嘛？取消清，但系咁样。佢唔吞得太嘅噃，咁样反而 系啊！但系欧洲商会都可能系理念， 因为你而家叫做触及底线，我而家最中意讲底线。你咁样喂呢、這个香港特区政府呢个叫自治范围，我、那个内部事务，你咁样喝令咁。咁呢个底线你咁样踩落嚟， 可能外国人都系鍾意香港，关心香港啫。佢见住而家成个亚洲地区国际城市就嚟俾呢个新加坡抢咗咯。新加坡 抢唔到嘅，新加坡后面冇大陆㗎嘛，新加坡上面冇大湾区，香港有，唔怕。所以我哋今晚呢全力系为林郑特区政府打气嘅。是吧，难得买听到啦。 是我哋又支持啊你继续推呢个反嘅制裁法例啦。 是啦。 俾 Nicole Kidman 嚟啦。 继续俾 Nicole Kidman 嚟，同埋唔好理会欧洲商呢个协会嘅 嗰啲警告，嗰啲唔系嗰啲干预啊。 是吧， 所以呢我哋就继续做返呢个清零作为目标啦。 继续一坚持清零，同埋呢係要抵制呢啲呢与病毒共存的汉奸、okay? 除恶无尽是吧， 所以一定有任何小小事呢、都要继续封关。 好啦，今日希望各位即周末快乐啦，是吧，出去行街的时候看拍戏啦，看到拍戏 Nicole Kidman 的时候要不要争先恐后走埋去同人打卡啦，咁人哋面黑㗎嘛，知唔知就算叫人签名都好，细细声唔好喧哗，摄个摄张纸摄支笔叫个助理咁样代理啦，係咪唔系人哋唔鍾意吓走啦，下次唔嚟。咁香港长远经济利益会受损害。好啦，祝各位周末快乐，下星期一晚再会。 人杰地灵，光明顶。